明星，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。 忙碌一整天，听听好音乐，让自己放松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Tanya 蔡健雅。 都给，于是天蓝转灰转黑，也微笑不插嘴，这一次会气馁，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，马上又被粉碎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月光下的长城下的灯下的人在等，人群里的风风里的歌里的岁月声，

挣断线，握着起点的你有没有后悔？

的我开始渐渐地适应。 在某些不经意